是天的安排，看见你的我总是发呆，最近心情越来越坏，想发火发不出来，憋在心里难耐，一想到你就兴奋起来，想找个理由和你表白，话到嘴边说不出来，怕你不理不睬，不同意就拜拜。心中的一姑娘，你是我梦中的新娘，不会让你受一点点伤，一点伤。你也不要跟我装，其实下个自在，我才有借口说不分开，对你撒娇卖萌装帅，拍拍胸口站起来，听我对你表白，对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我的心灵无法抵御你的危险，其实我知道你早已明了，不要假装不知道，不要拒绝好不好，接受我吧，我已收到你给的讯号，心中的一姑娘，你是我梦中的新娘，不会让你受一点点伤，一点伤。你也不要和流浪，不再流浪。